巴路克先知书第四章，它就是天主的诫命书，是永存的法律。凡遵守它的，必得生命；凡离弃它的，必要死亡。雅各伯，你该悔悟，该争取它，该在它的光照下，向着光辉进发。你不该将你的光荣给予他人，不要将你的特权让给异民。以色列人，我们真有福，天主将所喜悦的启示给我们了。我的百姓，以色列的移民啊，请你们鼓起勇气，你们被卖给外邦人，不是为被消灭，只是因为你们触怒了天主，你们才被交付给敌人。实在，你们触怒了你们的造主，因为你们给恶魔而不给天主献祭，忘了生养你们的永生的天主，使养育你们的耶路撒冷悲伤。他眼见天主的义怒降在你们身上，不由得说，西戎的邻邦，请你们听吧，天主给我招来了莫大的忧苦，因为我看见我的儿女被放逐，这是永生者放逐他们。我曾在喜乐中抚养了他们，如今却在痛苦悲伤中让他们离去。谁也不要对我这被众人遗弃的寡妇幸灾乐祸。我孤苦伶仃是为了我子女的罪恶，因为他们离弃了天主的法律，他们没有认识他的规戒，没有履行天主诫命的道路，没有随从他正义纪律的路途。西戎的邻邦，请你们前来怀念永生者放逐我儿女的事。他从远方给他们引来了一个民族，是一个没有廉耻和言语不同的民族，不知敬老，也不知恤幼。他们夺去了寡妇的爱子，使他丧失儿女，孤苦伶仃。但是我又怎能援助你们呢？只有给你们招来这些灾祸的那位，才能救你们脱离敌人的掌握。去吧，孩子们，去吧，我该独自一个留下。我要脱去生平时的衣饰，穿上我哀悼的苦衣，一生不断向永生者呼号。孩子们，奋勇起来，向天主呼号吧，他必拯救你们脱离强权和敌人的掌握。我曾期待永生者拯救你们，圣者就给我带来喜乐，因为永生者你们的救主不久就要对你们施行仁慈。我曾含泪悲痛让你们离去，天主却快要以永远的喜乐和欢欣将你们交还给我，就如现在西戎的邻邦看见你们被掳去，同样不久他们要见到你们的天主以绝大的光荣和永恒的光辉赐给你们的救援。孩子们，你们该忍受天主向你们发泄的愤怒，仇人迫害了你，但不久你将看见他们的没落和践踏他们的景象。我娇贵的儿女被人掳去，沿着崎岖的道路前行，好似被仇人夺去的羊群。孩子们，奋勇起来，向天主呼号吧，因为使这事降到你们身上的那位必要眷念你们。从前你们心意昏郁，徘徊歧途，远离天主，如今却要十倍往昔，回转头来寻求天主， 因为给你们招来这些灾祸的那位要拯救你们，赐给你们永远的喜乐。耶路撒冷，请你鼓起勇气，给你起名的那位必要抚慰你。凡虐待过你，见你衰落而欣喜的，是有祸的；奴役你子女的，是有祸的；那收留过你子女的诚意，是有祸的。因为他怎样见你衰落而欢心，怎样见你灭亡而喜庆，他也要同样因自己的荒凉而哀伤。我必夺去他因人烟稠密而有的繁荣，使他的夸耀化为哀伤，因为必有长久不灭的火从永生者那里降在他身上，使他长期受恶魔的侵扰。耶路撒冷，请你向东远眺，遥望由天主那里给你降来的喜乐。看，离你远去的子女正在归来，奉圣者的命，他们由东方到西方集合归来，因着天主的光荣，喜悦若狂。